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的他是诙谐幽默、足智多谋的小巨物，一双细长的小眼睛是他最大的特点，这就是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高徒韩兰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以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一起聊聊马季与徒弟韩兰成之间的故事。说起马季和韩兰成的相识，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儿。1990年，江苏在徐州举办全省曲艺汇演，当时马季受邀去出任评委。在那次演出中，马季发现晚会中有七八个节目都出自于同一个作者的笔下，这个人就是韩兰成。徐州的演出结束后，江苏省曲艺秘书长找到马季，向他透露有一位相声作者想要拜他为师。经过询问，马季得知有拜师愿望的正是韩兰成。从晚会上那些作品中啊，马季早已经看出了韩兰成的创作才华，因此呢欣然同意了韩兰成的拜师请求。那韩兰成拜师马季之后，又是如何追随师傅学习相声艺术的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马季和众弟子们表演的相声《风格赞》，然后红九再接着和您说。 在座的这些位，这都是我的弟子，当然了他们也都是我的老师，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始终要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小学生。 您把自己比作小学生？ 小学生啊。 那我不就进幼儿园了？ 你 啊 对呀、 我要进了幼儿园 啊， 我那学生还没断奶呢。 不是 啊， 你错误的理解。 怎么？ 我呢把自己做个小学生，这是一个比喻。 是比喻，是比喻啊。 啊， 他的比喻的恰当。 那你说说恰当了应该怎么比？ 我拿您就比作一头老黄牛， 这就恰当了。 哎， 怎么讲老黄牛？ 他得解释啊。 啊， 就说您为相声事业 啊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啊， 您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呀、 我就怕挤不出奶来。 哎，我这比喻还行吧。 好 先生啊。 哎， 我呢拿您也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什么？ 我把你比作一匹骏马。 骏马 多少年 您驰骋在相声这个草原上， 对， 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哎，好，你怎么着？不错啊！ 我把先生啊，好有一比、啊。 你怎么比？ 先生， 嗯， 您就是一匹骏马。 骏马， 我说了， 是偷我词儿的你。 谁呀？ 你先生 啊， 您是一头黄牛。 对，我说了啊， 我说了，你们俩一个习惯是吧？ 不是， 重新说啊， 先生。 啊， 我把您比作沙漠中的一头骆驼。 骆驼啊， 因为您 啊， 大家看看，因为您后背上长着珍贵的驼峰。 我这儿没有驼峰、啊、我这是驼背了，我这是 您坚韧不拔 啊， 您驼峰里的营养够我们这些弟子吃一辈子。 对，您最好还别吃啊，最好别吃啊。好， 先生， 哎， 我把您比作呀 啊， 一头犟驴。 就你这不像话。 不对啊，怎么不像话？ 我这什么形象？我犟驴 啊？你心灵美啊？ 我还心灵美呢，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 啊， 一句怪话都没有。 我也不会说呀，我。 你最大的满足啊 啊， 干累了活， 嗯， 地下打个滚， 对， 来喊两嗓子， 还喊嗓子。 没你这么比的 啊，就是嘛， 把先生比作驴啊。 嗯， 他不高兴了吗？就是嘛， 驴什么模样，先生什么模样？ 就是 先生哪有驴长得好看啊？先生比驴长得好看。 你甭肯定了啊， 要比啊，咱们得比出意义来。 对， 先生 啊， 我把您比作一只蟾蜍。 嗯，蟾蜍 就是癞蛤蟆。 癞蛤蟆，那形象也不怎么样。 您别看形象不好 啊， 在庄稼地里没日没夜的捉害虫 啊， 身上还能分泌出来名贵药材蟾酥。 哎呀，别看这形象不怎么样，心里美。 我把您比作春蚕。 春蚕。 嗯，春蚕到死丝方尽。 好， 把手一伸。 对，好，啊， 先生 啊， 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作什么？ 比作蚂蚁。 对，就这么点蚂蚁啊。 大蚂蚁 也大不了哪儿去啊。 哎，别看蚂蚁小 啊， 它的力量大。 是吗？ 啊，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嗯， 就是您老人家创造的。 这 蚂蚁啊，还得减肥 啊。这个你甭管。 先生， 哎， 我拿你好有一比。 你拿我比什么？ 我把你比成一只花大姐。 花大姐 又叫瓢虫啊。 啊， 您是蚜虫的天敌。 哦，我专门吃那害虫。 哎， 行，比什么呀？比什么呀？ 啊， 把先生比成花大姐。 花大姐 辈儿都弄乱了，你还说相声啊？是不是花大妈？ 哎呀， 不是先生，我说那意思啊， 啊， 我给您比喻成家巧。 家巧费这么大劲啊？ 不怎么样， 这就是老家贼啊。 别捣了，说学名。 学名就是麻雀。 哎，也不怎么样。 先生啊， 啊， 他比这也太一般了。 你比比， 我把您比成这个啄木鸟啊。 啄木鸟是 您在那树上噔噔噔一哆，你得消灭多少害虫啊？ 对， 要没您哪来的绿色食品呢？ 太对了， 您不愧是大森林的卫士啊。 好， 我把您好有一比 啊， 我把您比成猫头鹰。您就是捕鼠的能手。 好，我就跟你一个模样。 哎，先生 啊， 我把您比成黄鼠狼。 哎，这更不用说， 你这偷鸡摸狗，您可是 别 说了。你 我想起来了 啊， 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啊。 啊， 就你那身毛太值钱了。 你说的， 我半天了我没说话。 嗯， 你把先生比什么？黄鼠狼。 就是 啊，你这是多难听啊。 黄， 你说先生从形象 啊， 到他的举止， 对， 从内心到外，哪有黄鼠狼的影子？ 是， 再者说了 啊， 中国有一句俗话啊，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对对对， 你说咱这窝里都什么呀？这是。 我也不知道啊， 咱们在这一块呢，给先生做一种比喻，啊，要比喻的恰如其分， 哎，对， 美丽高雅。 这样吧，好，让姜昆比个样子，你们好好听一听。 好，我把我们先生啊比成是四季不败的花朵。 好， 哎，你比的太好了，四季不败， 四季不败， 哎， 硬塑料的。 啊，像话吗？塑料的， 塑料花， 鲜花，鲜花， 鲜花，那我就把您比成是白莲花。 白莲花，您想啊，嗯， 相声是市民艺术， 是是， 您是雅俗共赏，哎，出淤泥而不染。 哎， 好，先生，哎，我把您比作茉莉花。 茉莉花什么？ 茉莉花把芳香带给人间呐，啊，您把笑声洒满人间。 哎呀， 先生呢，哎，我把您比作成牡丹花。 牡丹花有意义， 雍容华贵。 哈哈哈， 您把相声带向了艺术之林。 好， 先生， 我把您比作迎春花。 迎春花， 您脸上永远泛着冉冉的春意。 先生啊，我给您比作石榴花。 石榴花怎么讲？ 你说出来相声是热情红火。 对对，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先生啊，我把您比作夜来香。 夜来香是 您深更半夜啊，神不知鬼不觉。 对呀， 就把那个芳香送进人的耳朵眼里。 什么？ 耳朵眼里？ 找准了地方。 先生啊，我把您比作一朵腊梅花。 腊梅是什么意思？ 一到腊月您就没了啊！一到腊月您就搞创作去了， 没露面。 先生啊，我把您比成啊晚香玉。 晚香玉， 您洁白无瑕呀。 好， 先生，我把您比成玫瑰花。 玫瑰花怎么？ 你看您胖乎乎的，人见人爱呀。 好， 先生啊，您是我们的胡姬花。 哦，胡姬花， 哎，东南亚人最喜欢您了。 哎，东南亚名花啊， 您就是秋菊。 我 不简单， 不简单，你想挺着大肚子还去打官司去吗？ 菊花 啊，秋天的菊花。 哎，先生啊，他们都没说出您的特点来。 我的特点， 我给您比成仙人球。 嗨啊，浑身净刺儿啊！ 您开出的花多珍贵呀！ 好好， 先生，哎，我把您比成死不了。 这花 那花朵，它生命力强啊！ 哎呀， 先生，我把您比成苦菜花。 苦菜花是 比他们都实惠。 好好好， 您就是一个无花果。 无花果。我那花呢？ 长不出什么花来。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相声人生要为您讲述的就是马季和徒弟韩兰成之间的故事。韩兰成拜马季为师后，也成了一名专业相声演员。虽然走上了专业道路，但韩兰成还是觉得自己在表演和创作上都很缺乏经验和技巧，于是呢，他就经常到师傅马季的家中讨教相声的创作与表演，总是希望多学到一些东西。马季曾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那年我在海南的疗养院中养病，他就在我的病房中加了张床，一边陪住照顾我，一边与我搞创作，写出了一台晚会节目。由此我们就能看出韩兰成在艺术上是多么认真，多么刻苦。韩兰成真正被广大观众认识，还是因为他所创作表演的《聪明的巨物》《新疆妹买买提》以及《放驴小子》《于小飞》等涉及歌舞、杂技、